普羅價值，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每星期都会请不同的嘉宾讨论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场，擦出不同的火花。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八点九，有陈伟业和你论证一小时。 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喺战意高昂嘅一个晚上开始咗今日嘅毓民踩场。咁啊，嗱，我做节目咧， 我谢谢地 台长战意高昂，我同音台都借咗一半啦。 台长就战意高昂，阿大舅话有个中指动意，哎呀，真系好啦，我又可以唞几个钟。哇，我你啲战意好弱啊，大佬， 买你哋两个战意弱唔紧要啦，最紧有生力军，点样好生力军啊？ 生力军咪郑家富咯，但系一丁好难搞啊，大佬。 哦，一个即系参与就其他人都会考虑嘅。咁啊，大家千祈就唔好对呢件事悲观。因为点解咧？就算只有郑家富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支持嚟，系咪？ 我哋好多谢佢嘅， 系嘛？ 因为我礼拜六朝头早同佢一齐开会，闭门会议，开嗰个西九嗰、那个即系调查梁振英嗰个专责委员会。我哋而家开始开闭门会议，听日又要开啊，就系、是、写报告啊嘛，逐字即系去讨论嗰个报告噶嘛。咁、因为中间有啲嘢坚决挺梁嘅，例如梁美芬嗰啲喺度搞搞震啊嘛，你明唔明？所以嘥好多时间。 你透露呢啲闭门会议嘅机密资料噶？ 冇透噶咯，我一啲内容都冇讲到，我净系讲有啲挺梁喺度死撑咁解啫嘛，你明唔明？咁呢个我唔讲，人哋都知咧，系咪？咁就所以即系个问题就系、是、因为我哋基本上就算即系留会都好啦，我哋都继续开会啊。咁我禮拜六見到佢朝頭早，咁我同佢傾，叫佢幫幫手，咁佢就話義不容辭 ，OK 咁啦。 我諗佢諗咗好耐㗎啦，不過即係佢係等到你要開口佢先至咁即係出聲嘅啫。 我真係自己開口同佢講。 嗱，今日咧其實就好多好多話題要討論嘅，嗱，但係第一樣嘢，無論我或者聽眾都關心一樣嘢，鬱敏你隻眼點先？ 隻眼咧嗱，就大舊就即係好擔心啦。 唔係你大舊，我都擔心啊。 唔係因為大舊， 我擔心嘅原因係我驚你上嚟唔上嚟做節目啊。 因為大舊先同啲記者講啊嘛，所以呢個一定要喺度講清楚，就唔係我走去同啲記者講啊嘛，係大舊同啲記者講咗之後，啲記者嚟問我啊嘛，你明唔明？咁我情況就係上個禮拜五就留會之前咧，咁就我哋開會開到嗱禮拜三開會，禮拜四開會，禮拜五啦，係咪？咁禮拜五嘅上午九點鐘開始開會，就開到一點鐘就食飯。咁主席就話嗱，今日咧就要騰啲時間出嚟開內會同埋財委會，因為財委會要撥錢。咁於是咧就喺開財委會嗰個階段咧，我就鼠出去覆診，你明唔明？就咁，因為唔係我冇時間去覆診啊嘛。咁覆診嘅時候咧就。即係個醫生就唉，即係馬喺度，你知啦，即係鞋啦，咁你鞋你就知道。 佢有冇叫你唔好拉布？ 佢冇，醫生好好嘅。 唔係，你要再講翻補充啲咧。冇。上個禮拜五你去動手術。 係啦，我最上個禮拜五做手術，咁就跟住嗰個禮拜五出嘅之前呢個禮拜五咧，就即係拉布留會嗰一日啦。晏晝我就去复诊啊嘛，咁复诊嘅时候就医生话要加药，同埋你一定要充分休息。佢话我见到你立法会啲片段，佢话唉，咁仔落鞋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就话只眼咧就有少少即系已经即系点讲咧就 妥啦， 唔妥啦，即系 讲晒唔妥。 咁大舊咁我大舊問我同大舊咁大舊就同啲記者講啊咁點啊佢眼疾啊惡化啊分分鐘入醫院啊拉布唔到啊咁樣。咁我而家即係呢兩日希望即係休息多少少係咪咁就可能個情況又會好啲都未定咁但係而家有多個人幫拖咁大舊其實就最熬底㗎啦因為佢如果我冧咗呢佢點頂啊你睇下嗰日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四夜晚同埋禮拜五日頭呢、這個咁啊即係 即係曾玉成發咗癲咁喺度搞佢哋兩個啦嘛，你睇到啊？我幾驚長毛俾佢趕走啊！因為佢哋已經開始天馬行空，即係翻唔到轉頭。大舊其實有好多料嘅，就準備咗，但係大舊咧俾佢空得兩空就有少少上頭，有少少猛，猛幫佢博取。咁我嗰陣時一鏡到我話驚啊！我哋冇同佢博嘴啦，大佬，你做咩同佢博嘴啫？ 好少唔俾我博嘴。 我哋真係同佢博嘴，而家咁懷疑。 咁嘅喺嗰時， 結果係我最唔同佢博嘴嘅咁樣講。我哋冇同佢博嘴，因為我真係睇到個形勢好危險啊嘛！你明唔明？趕走長毛，跟住你又同佢博嘴，跟住仲有咧，我哋不能視人以弱。嗰啲建制派嗰班吳家產個個已經僕住喺度喐㗎嘛，你睇下佢下下都企起身，規程問題，陳偉業離題，長毛離題，佢有冇講我離題？你有冇見過一個建制派企起身話我離題冇？因為佢唔知我噏乜啊嘛，吳家產佢就唔知我噏乜啊嘛，你明唔明啊？佢知道佢哋離題，我噏嗰啲師傅者也，又咩耳，又呢、這個又詩經啊，詩經關風邊啊，係咪即又呢、這個呢、這個講雅書字書講雅史記啊？吳家產佢聽到一嚿雲啦嗰啲。咁佢冇人拦我囉，咁我見到佢兩個咁撲街啦呢鑊，你視人以弱，佢就認為拱冧呢兩個呢，咁淨係靠呢個癲狗呢就維持唔到個大局㗎嘛，你明唔明？佢哋喺度一路算緊嘅，特別係民建聯同工聯會，其他嗰啲就關人嘅，即係呢個必須要講，其他嗰間建制派就只係坐喺度，然後坐喺度都好興嘅，即係坐得好唔舒服，間唔中又要行出去屙下尿啊，上下樓上啊，你明白？跟住我哋一響鐘佢又落翻嚟，已經興過辣雞㗎啦。咁嗰班呢就真係坐定定喺度，就猛喺度搵我哋啲漏洞。 嗯、但佢哋又唔想聽我度閉嘛。 咁所以呢即係其實個形勢係好險峻嘅。咁我甚至乎懷疑禮拜五樓會佢都特登嘅有少少。 特登樓。 因為你跟住就母親節啲契弟去派花，跟住呢就梁振英去佢哋嗰啲紅區幫佢助選係咪到啊、嗯、叫人唔好投票俾我哋啊。啊又話啲市民要發聲啊，見到啲立法會員咁。即係我想問梁振英，第一關你事咩？你係後任行政長官。 你唔 係 現任。 第二行政立法。个关系系乜嘢啊？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而家我系根据议事规则去提出呢个修订，然后辩论。呢个系全部合法嘅。你话我掟嘢，你批评我都仲得，因为我违反议事规则，俾人赶出嚟系嘛？叫违反议事规则，你可以批评我，但我都闹翻你。但我而家系按照议事规则嚟提出修订案。你个吴家产咧，日日喺度抽我哋水，仆街啦！你同老婆搏唔到嘢都赖我哋噶啦，而家。咁有啲事啊，長毛話真係佢唔家產，佢有憂鬱症啊，見到我哋咁樣搞，驚五師十四局隊唔上去，一有憂鬱咪不舉咯，係咪先？即係你乜都賴我哋嘅，而家係，係咪？其實你從另外一個度睇就睇到梁振英係冇料咯，冇料啊嘛，佢真係驚五師十四局，係嘛？俾你咁搞搞下，即係排唔到上去，七月一號冇得行出嚟威，跟住而家就話，哎呀，呢、這個土地規劃同房屋合併唔到啦，所以咧就會令到起唔到樓啦。跟住嗰啲住板間房嗰啲咧，你係輪多一日都嫌多，哇！講呢啲咁嘅嘢，四個字啊，孔子講嘅巧言令色，鮮耳人，係咪啊？七個字，巧言令色呢個人，鮮耳人，係咪啊？巧言令色，鮮耳人啊！孔子三分鐘要叫即係蕭若元一定要講呢句解釋，然後呢個契弟就巧言令色，鮮耳人。即係你講呢啲嘢係好無謂，所以呢幾日呢我同大舊一有機會對住個電視呢我哋就轟佢㗎喇，話佢無恥冇料到，所以老人講初初以為呢個係對手，我而家發覺呢個都唔係對手，因為真係冇料到 佢背後嗰啲係對手。 喂，真係係佢背後嗰啲係對手，佢真係冇料到，冇料到就係話你作為一個後任特首，而家咁嘅環境，立法會出現咁嘅情況，有機會阻到呢個五師十四局，你唔係咁樣表態嘅，咁快就叫啲人九月唔好投票選我哋，我一句已經搞掂你啦。大舊攞超過十萬票，長毛超過十萬票，喺五區公投我六萬幾票，你個吳家產得個689票，你喺度話叫啲選民懲罰我哋，哇！你真係講風涼話，你又冇選民可以懲罰你喎，因為嗰689票都唔係選民嚟㗎喎，啱唔啱？我哋做錯嘢，或者我哋呢個拉布，或者五區公投，如果啲選民反感嘅，佢真係可以懲罰我哋㗎嘛？佢真係有機會利用張選票嚟懲罰我哋㗎嘛？對於你個吳家產梁振英呢個共產黨，邊個可以懲罰你啫？就是、懲罰你唔到，然後你講呢啲說話，係咪先？係咪白痴啊？所以呢條友證明係冇料，不但之冇料，直情係不知所謂垃圾嚟嘅呢個係。衰過曾蔭權，我而家話俾你聽，同你預告，即係唔係話屎忽鬼？我同你比，你真係同我爭舊版，同我辯論我都嫌你口臭。你明唔明？講嚟講去三幅皮喺度搞民粹，喂有個弱智。嘅細路仔嘅媽媽話唔夠院舍，佢又講拉布喎、啊，啊呢、這個吳家產真係咪先？又講拉布喎、啊， 喂， 唔係要多謝佢不斷提啊嘛，等啲人知道我哋拉。 所以唔係我哋而家鬧佢還鬧佢，其實我心都係多謝佢嘅，你明唔明啊？即係 冇咁多電台、電視台， 係咪啊？我心都係多謝佢嘅，即係證明呢啲唔係對手咯，真係唔係對手咯。講一講一屎到，喂你咁嘅環境，你使乜講呢啲嘢啫？喂，立法會議員根據議事規則行使佢職權，係咪？有咩問題啊？ 嗯、 立法會主席。是不是他即是他而家他今日讲啲嘢呢即是礼拜讲啲嘢系连曾玉成都喐埋嘅你有冇听到啊 系 啊 姑息拉布嘅人。边个姑息拉布啊曾玉成。是咪喺个标准嚟讲佢系喐埋曾玉成嘅睇唔睇到啊曾玉成系一个好聪明嘅人佢系听得到㗎嘛所以佢咪礼拜三接受呢个梁家杰嗰个又会同意辩论都出咗咩 拉长啲。 就拉长啲又拉多几个钟头。搞政治你咁嘅港共真係返屋企瞓覺啦真係。係咪你喐周玉成咁好明顯啦嘛係咪同埋嗰啲姑息拉布嘅人。邊個姑息拉布啦而家點提佢嘅講法就是周玉成我哋認為周玉成而家受唔住壓力想收緊我哋佢就認為周玉成姑息我哋係咪所以周玉成興起上嚟就禮拜三日接受呢、這個即係梁家傑嗰個休會動議辯論 公民黨 再又拗幾個鐘。係咪所以即係政治係咪唔係好似你咁樣玩嘅係咪叫人唔好投票俾我哋遲啲如果一報咗名你咁樣講啦我 ICC 告你話俾你聽係咪一定係 ICC 告你梁振英係咪我睇你點做。喂呢、這個真係契弟都冇人有你發覺真係我未見過一個人契弟過梁振英嘅話俾你曾蔭權嗰啲係蠢同埋呢即係契弟得嚟呢就係 cheap, 呢個契弟得嚟係賤係咪講完喂我驚你呀、啊、你估真係係咪你夠膽就出嚟同我哋辯論大家隻抽讓你半臂即係垃圾到不堪一日抽我哋水睇咪到啊雖然我而家喺度義憤填膺其實我心都好開心。 有你見到佢咁樣連日即係嘅講法呢即係反映到佢好多心理問題。 有病啊根本係。 我發覺佢有好嚴重嘅自卑感。即係你佢嗰啲即係我哋做慣社工啊分析人嗰啲咁嘅行為啲咁嘅嘢呢佢呢啲明顯係有好強烈嘅自卑感而引起一啲嘅行為同埋情緒嘅反應係咪即係第一喂大佬佢啱啱當選如果你照嗰、那個即係安排嚟講呢係唔應該喺度指指點點嘅絕對唔適合嘅中文都講咗啦大佬你係後任啫係咪你而家現時政府仍然係執政你冇可能亦都唔應該呢喺度即係 我諗佢當咗而家自己係咗特首嚟㗎啦 係 啊佢當咗自己特首嚟㗎 批評拉布係連續講咗三日 即係好不智㗎 佢係不顧份制你知唔知 呢個係 即係 曾蔭權都冇講啊 好錯㗎、 啊、曾蔭權都冇講 即係就算你喺政府嗰、那個分工嚟講呢仍然係憲制事務局處理緊局長處理緊係咪即係政務司都係間中出下聲，成個出聲。 禮拜三你嗰個休會辯論15分鐘，起碼10分鐘招呼佢㗎啦，大家。我話佢啫，起碼10分鐘招呼佢㗎啦，係咪？你解俾我聽，點解起唔到屋？關拉布事。喂，你唔搞五司十四局，照三司十二局，唔家產冇個房屋局嘅咩？係咪？屋唔可以繼續起嘅咩？係咪？即係。我哋一定要駁斥佢而家係喺度蛊惑人心㗎嘛。咁有啲盲目會俾佢點到㗎嘛。咁又嚇住佢而家佢嘅做法佢以為好高明㗎又嚇住啲泛民主派。係咪又喺度幫你建制派助選。即係你要搞清楚。我哋係攞唔到建制派支持者嘅票㗎。OK? 你越講就只會令到我哋啲支持者就更加堅固。係咪我啲鐵票呢就更加穩陣。就係咁簡單，所以你呢種做法呢，叫人三個月之後唔好投票俾我哋呢，呢、這個呢就叫做即係皇上講嗰個無極限，係咪？就係呢啲啦。我話俾你聽啦，所以你證明梁振英呢個人真係冇料到，一味口舌上要揾著數。我話俾你聽，你哋大家期待啦，佢七月一號就任，十月去要攞要有施政報告嚟立法會嘅時候，一定羞辱佢嘅。我話俾你聽。冇得傾呢個係一定唔會俾面你係咪使乜俾面你呀係咪所以即係而家我哋個形勢睇落嚟好似好險峻係咪其實係形勢大好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即係起碼呢一件事拉布呢一件事即係我自己睇到我落街 係咪？佢哋係成日講落區啦，見到啲選民啦，包括佢個契弟啦，或啲市民同佢講好反感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家產我落親區見到嗰啲人都話贊成嘅， 反對嗰啲見到你即刻行開。 唔係啊，反對咪嚟鬧我都冇人鬧我啊！我派花禮拜任家產個個都喺度，哎呀揾得加油咁樣嘅，係咪？我最好想喺九龍城，有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走埋嚟。 喂，太后示意。 有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走埋嚟啊！佢話黃毓民，我同你講，話我約佢埋嚟，吉我個伯，歷史一定會俾你一個公正嘅評價。有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走埋嚟啊，跟住同我揸手啊，你明唔明？我撞到嗰啲啊，都係高度評價嘅，真係唔好意思啊！你噶伍家產話見到市民個個話佢反感，有幾多個話反感？佢嗰種表達方式係同梁美芬一模一樣。我成日落區啊，見到啲市民啊，佢哋都話認為非常之反感啊，係嘛？我啊落區啊，成日見到啲市民啊話對梁美芬非常之反感啊，對梁振英非常之反感啊，因為嗰啲人民意啊，咁啊鬥票多啦，不如係嘛？你689票，伍家產我60000多票，鬥票多啊，係咪？所以咧，根本咧，即係我哋佢，即係佢呢啲咁嘅講法係不堪一擊嘅。不過奈何香港咧有啲盲毛啊嘛，盲毛多啊嘛。今日我咧呢、這個商台五個人打電話入嚟，三個撐我哋嘅，兩個撐鬧我哋嘅，兩個鬧我哋嗰啲一聽就已經見到底啦。有個女人話：你哋係咩講民意授權？咁梁振英民望都好高啊！大公司我會，佢嗰個民意調查嚟嘅喎，我哋講緊嗰個投票啊，係咪？咪見底囉， 咪睇到個水平 係咪， 即係睇到 見底囉，係咪先？ 好多概念問題，好似今晚我去自由風一樣啫嘛。有個人打電話嚟，跟住就話我哋阻住啲法案通過啊咁。我問佢有邊個法案被阻啊？唔識講， 唔識講嘛， 唔識講。 啱啊，你呢、這個，你會即係咁樣問翻佢就得㗎啦。 佢答唔到啊嘛。 咪最賤嗰個咧講起呢個就叫宋立功。嗱呢個必須喺度譴責嘅，呢、這個契弟成日就有個機會曝光，就喺度噏，衰過蔡子強。 喂，因為宋立功咪聽啲民建聯嗰啲議員講啊嘛， 梗係唔係啦？佢有 agenda 嘅， 唔係呢個咪一路係民建聯講先嘅，民建聯喺立法會講咗，咁宋立功又唔係好知，又冇跟立法會嗰啲嘅程序，又冇仔細研究，跟住咧就執文口水尾就當權威。 哇！呢、這個真係契弟都冇人有，天下一級契弟啫，喺學界嚟講，我話俾你聽啦。即係嗰啲廣播界超級賤人、女賤人咧， 咁所以呼籲 就係叫李慧玲，係咪？即係報紙寫專欄超級賤人咧，那個叫黃麗君，係咪？你今日去嗰個就超級小賤人，係咪？ 唔係嗰個今日都算公正喎，今日 叫咗你去， 今日唔係今日整個處理係公正， 叫咗你去咪冇咁賤啦，係咁簡單，佢都唔敢叫我去嘅，係咪？今日我見到鄧銀光，我咪講咯，我話你哋啲節目係咪都唔揾我嘅，封殺我。而家你嚟呢度同我講參社區參與廣播喺我事務委員會，不過我呢啲全部 off record 係咪 ？On air 開緊會我就全部唔講呢啲嘢係咪？我話你哋個節目改咗之後未，我打電話佢都冇得聽啊，冇得講啊！我主動打電話佢都冇得講啊！我話俾你聽，阿處長啱唔啱？我梗係喂，我唔係叫做督背脊，我係明講啊嘛！而家係我明教你曾你個陳燕平㗎啦，啱唔啱先？係咪先？我打電話嚟，你唔放我電話入去講喎、啊？是咪先同我有關嘅嘢喎，賤過李慧玲啊，李慧玲都起碼點紅點綠搵過陳偉業去，不過啦咩叫陳偉業唔使嚟啊，咁係咪？ 嘩嗰、那個好賤喎、啊、真係。 兩次。 係囉。 有壞人壞動機做好事、有叫我哋流民力量。 阿 Carol 負責聽電話嘅。 係 啊， 啊我都覺得話有冇搞錯，你弱人做節目都咁冇誠意咁樣。 唉呢啲咁嘅垃圾真係有病基本上就係、 是。心理問題又係心理問題。 嗱，我哋咧就嗱喺度，即係代呢個主席叫我宣布啦。啊，聽日晏晝幾點啊？ 人民力量嘅主席， 人民力量主席幾點啊？ 後日， 禮拜三。咁啊，人民力量。 禮拜三你要講咧，重要日子，重要紀念日。 禮拜三咧係五區公投兩週年，五一六兩週年。人民力量咧就喺立法會門口集會 ，OK， 就紀念呢個五區公投兩週年。而五區公投兩週年呢，喺立法會嘅大會裏面呢，就係、是、繼續啊辯論呢、這、一個替死方案，所以有雙重意義。咁我哋人民力量就吹大雞啊，各位幫幫手，禮拜三晏晝四點鐘喺呢個立法會門口。 大家要清楚邊個門口，就喺呢個近海邊正式立法會個議事廳。 即係入去嗰個大堂嗰個門口嗰邊， 就唔係停車場嗰度， 停車場嗰邊， 即係有鐵馬嗰、那個嗰、那個位。 總之近海邊啦，大家行過去近海邊馬路。 咁因為五點鐘咧，另外有啲團體咧就喺呢個立法會有聚會嘅，係集會嘅嚇。 大家唔好去錯地方啦、 大家就唔好去錯地方。 你兩個旗幟啊！ 你睇住我哋嗰支黃旗、黃黑旗、人民力量紀念五區公投兩週年 ，OK？ 嗱，大家如果四點嚟唔到唔緊要嘅，就成個集會我諗係直至到夜晚到十點噶啦。立法會開會完畢為止啦，咁啊都應該會整個電視喺度，如果做啲做到大啲嘅熒幕就做啦，咁就會直播立法會大會裡面，即係主要都係中文講嘢㗎啦，中文嗰啲啊支付者又都未講、都未講咗十分一係咪， 咁就希望我哋人民力量即係各區嗰啲負責人啦，同埋我哋啲支持者呢，咁大家記住啊，禮拜三5月16號516兩週年喺立法會嗰個正門度集會，咁我哋呢就會即係大概兩三點已經會有人喺現場㗎啦，咁大家四點鐘打後去都得係咪，咁另外有個團體呢就喺隔離都有個集會，咁大家唔好去錯地方 ,ok? 咁可以嚟人民力量嗰個集會度，因為我哋紀念516同埋即係撐我哋入面打拉布兩位人民力量嘅立法會議員 ,ok? 人網有啲節目睇下安唔安排到即係當晚現場直播啦，係咪譬如老蕭啊其他啲節目咁啊，加同佢哋傾緊。 係啦，你講到呢個問題呢就好多人都想問，其實個拉布嗰個情況去到依家呢，即係外面群眾你哋覺得佢哋用咩方法支援你哋，在那個咁長的拉布期間呢，令到你哋嗰個士氣 可以到。如果佢要24小時嘅呢，我哋就會喺出面搭帳幕俾啲人喺度即係即係24小時。 嗯。 你即係可以喺度即係喺帳幕度瞓覺嗰啲咪喺度瞓覺囉。 嗯。 係咪，咁啲人呢就會，如果你連續打幾日拉布呢，啲人就會陸續多㗎嘛。 係係。 嗰、那個係一個持續好似反高鐵嗰個咁。 係啊。 但反高鐵嗰個係冇過夜㗎嘛。 嗯。 係咪，我哋呢個講緊係可能係幾日幾夜㗎嘛，會有機會。 我估就多數唔會㗎啦，即係呢個呢個就真係未乎其 微。20個都未乎其 微。記住啦，呢、這個禮拜三5月16號516兩週年。516就係五區公投 ,2010 年5月16號。咁我今日呢就設計咗啲單張。嗰日我哋就會派，係咪，我哋嗰個單張就係推倒惡法，排除萬難推倒惡法 ,ok? 人民力量拉布戰大事記 ,ok? 我哋出咗份單張嘅，咁到時呢就會喺嗰度派彩色嘅，有埋啊咳神嗰啲漫畫嘅 ,ok? 咁就希望大家呢就即係禮拜三嚟撐我哋，亦都紀念呢個五區公投，係咪，我哋歡迎所有人參加，係咪，咁特別即係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希望大家能夠聚集一齊，我哋即係喺呢、這個喺立法會門口，咁就由我哋人民力量嘅執委我哋嘅主席咧主持，跟住就幫我哋入面嗰啲打拉布嘅立法會員打氣，同埋紀念呢個516，係嘛？所以佢會有啲紀念嘅儀式啊，有人發表演講啊等等嘅。OK， 咁希望大家記住呢、這個就係禮拜三5月16號晏晝4點鐘開始集會，係咪？咁如果放咗工嗰啲可以陸續嚟。OK， 咁呢個就係人民力量一次即係呢個最近嘅一次即係動員啦，我哋希望可以多啲人喺立法會嘅門口集會啊，咁大家呢盡量着我哋新嗰件黃色 T 恤，或者以前我哋做開有一件黑色嘅 T 恤都可以着嚟。 新舊都有黃黑、新舊都有黃黑 T 恤。 咁、希望大家能夠即係盡量 call 多啲人嚟，同埋其他啲朋友。OK， 如果你認為鬱敏仲大舊，即係今次呢個拉布戰即係做得啱嘅，大家嚟幫我哋打下氣啊。OK， 等我哋有力量喺入面同嗰班保皇狗繼續砌，係咪？咁而家呢其實成個形勢大家都睇得好清楚，有啲人話黃毓民投共搞冧呢個民主派，然後令到建制派呢即係好舒服，而家令建制派最唔舒服嗰個呢就係黃毓民，事實就係咁啦。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